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 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放肆幻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人，是态度积极的，喜欢保持微笑的，还是懂得欣赏的，愿意看别人身上优点的人，还是踏实真诚的人，没有那么多漂亮话，没有那么油嘴滑舌，面面俱到，但是他关键时刻总是能够帮你一把。有人说，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取决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的，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么样对我们，可能就要先做到怎么样去对待别人吧。 终于被你推到心碎的边缘，我看见你的眼说再见，从未得到爱我的誓言，却送上我爱你一万年。早已习惯被你傀儡的缠绵，你要我怎么做我都无言。如果分手那年，请为我一个吻，再毁掉我之前。为你留下第一滴泪，那热泪烫伤我的脸，再也无言面对明天，一想你就到深渊。再见，从未得到一句爱我的誓言，却送上我爱你一万年。早已习惯被你傀儡的缠绵，你要我怎么做我都无言。如果分手那年，请为我一个吻，再毁掉我之前。 当

上漂流的是谁的遭遇，身上的心不想言语，过去未来都像一场梦境，痛苦和美丽留给孤独的自己，未知的旋律又响起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黑暗之中沉默地探索你的手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停泊，多少回忆藏在我的眼底，遥远的你是否愿意为我轻轻点起一丝暖意，痛苦和美丽留给孤独的自己，未知的旋律又响起，沉默地探索你的手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停泊，没有一点光和热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昨夜的梦会永远留在心中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心中的火才没有一点光和热，是否永远留在心中。 接下来跟你一起分享一些鼓励自己、提升气质的方法。第一个是微笑，第二个是接受赞美，第三个是停止唠叨，第四个是提升皮肤的质感，第五个是不断的学习，第六个是反省，第七个是闻闻清新的味道，第八个是经常鼓励自己，第九个是抛弃垃圾食品，第十个是改变发色，第十一个是尽力的去运动，第十二个是树立积极的信念，第十三个是停止嫉妒别人，第十四个是制造眼神的接触，第十五个是不要再无精打采的了，第十六个要告诉自己我还年轻，第十七个充满感激，第十八个就容易多了，多跑步就好了，这十八个方法都是可以让你提升气质的，一起努力吧。 你就是我

像我。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，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，何必激动着要理由。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，不是骗我，很爱过谁会舍得。让我的梦摇醒了，全部幸福不回来了，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，也翻越了，有昨天还是好的，但明天是自己的，开始懂了，快乐是选择。 每次朋友看完新闻都会发短信过来关心我生活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。我希望所有听节目的小伙伴们一起做一个约定好了，不管这个社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哪怕会失望，哪怕会觉得不公正，哪怕会觉得黑暗，我们都要努力守住自己心里的温柔和善良，努力做一个好人，就这么说好咯。好了，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，龙爷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我们都在